公无私。大公无私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一心为公，毫无私心。这则成语来源于《吕氏春秋》中《去私》这一篇。故事是这样的，晋平公在位时，一次南阳县缺少个县令，于是平公问大夫齐黄羊谁担任这个职务合适。齐黄羊回答说，谢狐可以。平公听了很惊讶，说谢狐不正是你的仇人吗？你怎么推荐仇人呢？齐黄羊答道，您是问我谁担任县令这一职务合适，而没有问我谁是我的仇人。于是平公派谢狐前去任职，果然不出齐黄羊所料，谢狐任职后为民众做了许多实事好事，受到南阳民众的热烈拥护。又有一回，朝廷需要增加一个军中尉，于是平公又请齐黄羊推荐，齐黄羊说齐武合适。平公不仅问道，齐武是你的儿子，难道你就不怕别人说闲话吗？齐黄羊坦然作答，您是要我推荐担任军中尉的合适人选，而没有问我儿子是谁。平公接受了这个建议，派齐武担任军中尉的职务，结果齐武不负所望，干得非常出色。孔子听了这件事感慨道，太好了，齐黄羊推荐人才，对外不排斥仇人，对内又不回避亲生儿子，真是大公无私啊。